七律，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，1949年4月。中山风雨起苍黄，百万雄师过大江。虎踞龙盘今胜昔，天翻地覆慨而慷。一将胜勇追穷寇，不可沽名学霸王。天若有情天亦老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